心之科学，人类快乐全心思，相信预防胜于治疗，心理科学强健心智，快乐是成就，伴你去解愁，辅导心理学家，主持工业及组织心理学家黄仲远，辅导心理学家陈海荣，辅导心理学家方婷。 Hello， 大家好，咁就系又到咧逢星期六嘅三点钟至四点钟嘅心智科学。咁今日见到我哋辅导心理学家就知道咧系零负天下人嘅。咁我先介绍下自己先啊，我叫 Mills， 中文名叫黄仲远啦，就系工业及组织心理学家。咁啊 ，Jasmine。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mine 方婷，我是辅导心理学家。 Hello， 我是 Thomas 陈海荣，都是辅导心理学家嚟嘅。 系啦，咁大家知道啦，零负天下人咧就专讲系我哋最近时事啊，或者发生啲乜嘢，跟住我哋用心理分析嘅。咁应该呢段时间咧，其实都充斥住一个话题嘅。佢算唔算最 hit 呢？我覺得呢段時間應該都會最 hit， 或者係十月十一月都應該會好 hit 嘅。就係關於個選舉，係啦。所以今集咧，我哋個名咧就叫做選戰心理，係啦。咁究竟選舉有啲咩策略係影響到人嘅投票者嘅心理嘅咧？同埋我哋點睇嗰啲候選人嘅咧？咁樣咯。唔係就其實香港都有啲關係嘅，下年咯。即係睇下幾時仲會唔會真係有啦。咁就但係起碼就我哋都投過好多次票，亦都有呢啲咁樣嘅經驗。而其實我哋都有經驗係一人一票嘅，係咪？嗱，區議會係其中一個，或者好很久之前啦，即係咁嘅一齊嘅有咁嘅情況。大家喺投票嗰方面，你話習慣啦、喜好啦、候選人嘅 style 啊，有冇啲乜嘢嘅特別之處嘅咧？自己 我諗我自己咧去投票，由細個咧投選頒獎開始咧，都有一啲 preference 咯。都好喎、啊，即係講都其實都係一個投票，同埋都係一個 嘅習慣， 係啦，都係習慣， 都係一個習慣。咁我諗咧，我都會傾向咧揀一啲咧我自己認同佢同我性格係或者個理念係相似嘅人為主嘅。即係譬如我自己覺得啊，有一啲人做嘢好謹慎嘅，又或者啊，我覺得呢類型嘅人係可以令到成個。當你係頒獎又好啦，當係一個地區嗰、那個議員又好啦，可以幫到佢做事做得比較穩陣啲嘅，我係比較穩陣啲嘅。 或者唔乏同學啊，大家都好近理念啊。 係啦，大家都近啲嗰啲咯，我諗個傾向就係、 是。即係所以就係呢個就係其中一個。咁即係話，如果你到真係自己去投票嘅時候啦、可能立法會、區議會咁嗰只，咁、你都會揀一啲係相似性會大嘅。 冇錯，同自己相似性個理念，起碼個感覺啊，即好似你認識朋友咧 ，similarity 係咪好重要嘅一個元素嘅？我覺得其實選舉都適用嘅，即係呢一個係非常重要的。 咁即係話嗱，假設啦，即係我哋而家係呢一區北角區咁嘅啫。咁如果要我哋喺呢一度係選區議會嘅，咁類似可能佢嗰只就話，我就係北角仔啦，咁樣我喺北角咧就已經住咗成唔知三十幾四十年㗎啦，即係呢一隻可能係。其中一個對你嚟講都係吸引因素嚟嘅，會唔會咧？ 會啊，會啊，佢熟悉嗰個地方嘛， 熟悉 感覺，我覺得佢熟悉啦嚇。 都係大家北角人咁嗰只啦， 係啊， 即係叫做係咁樣。OK， 咁啊 ，Thomas， 你有冇咧？ 你哋咁好，我以前選班長又冇得選，因為我俾人推出嚟選嗰個嚟嘅。 即 係 哦， 咁樣 嚟到曬，咁樣嚟到曬嘅啫。 冇人肯做 到啊！即係咁嗰只，仲喺度諗住佢啊！ 我都想投票嘅，但我冇機會。 係咯，同埋我諗住佢係講緊啲極權社會嘅一個投票嘅情況係幾咁假咁嗰只，佢諗住話：，老師決定嘅啫，點知原來自己喎。係 老師決定推我出嚟，啲同學個個舉手贊成嘅，唔係我想嘅。 即係嗱，但係你係嗰個傀儡啊， 係啦，係咪啊？即係佢係傀儡嚟嘅啫， 係咪啊？即係老師叫你做乜就做乜啫，咁 嗰啲嚟啦，冇錯。 代言咁嗰只， 我好羨慕有得選人哋嘅。 喂，咁行長有冇嘅咧？ 行我唔記得咯，咁耐歷史。 有啊，每一個科都有 啲。其實諗落都係，其實以前細個係曾經選過班長喎。 係啊， 我仲記得係佢喺即係黑板度要 mark 個政治咧， 係啊， 究竟邊一個多啲嘅？ 舉手。 係啊，邊間小學㗎你？ 咁 中學都係， 中學都係。 可能好幽怨咧，佢唔使選啊。 冇辦法，即係嗰個候選人太過出眾， 冇對手，冇對手。 同埋已經大家都已經就選佢啦，就選佢啦，即係咁嗰只。咁啊，但係你到你自己投票咧，真係個立法會區議會咧。 我就會係揀第一，就係睇佢過去做唔做到嘢。即係區議會就好明顯啦，喂大佬條路爛咗四年，你都未整咗，你點我點再選嚟啊？咁樣就做唔做到嘢第一個。第二其實有少少嘅 adjustment 就係話，喂其實嗰個理念上啊，我哋嘅信仰上面啦、啊，我哋諗嘅嘢會唔會好相似、好相近？如果係嘅話，都 most likely 會投翻嗰個人咯。 嗯 ，OK。 你咧 ，Miss？ 我基本上係個價值觀同埋個信念。 嗯嗯。 俾我覺得近唔近咯？嗱，即係好老實講啦，我諗大家都會知嘅。即係其實喺選戰啊、投票裏面咧，我覺得係玩緊一個字，就係、是、玩緊 perception。 嗯， 即係玩緊嗰個觀感，究竟佢對嗰個候選人係咩觀感？ 嗯， 嗯， 或者候選人佢所描述出嚟嘅嗰個環境，即係例如區議會就係當區個環境啦。 嗯， 如果係立法會嘅話，就係嗰個時候個環境啦。咁我哋就冇得選再大啲㗎啦。咁例如可能外國嘅就係嗰個國家裏面而家個環境係點樣、 嗯？ 我覺得係 perception 嚟嘅。 嗯， 因為咧我哋所能夠接收到嘅信息咧，實在係好有限嘅。 嗯， 而佢點樣去講俾我哋聽嗰個國家係點樣，嗰、那個地區係點樣，而家個形勢係點樣？好多時候我認為絕大部分嘅選民咧，都係從呢一度咯去認識到。 嗯。 在那一刻裏面認識到我們現在身處於什麼的境地或者的地方的。 嗯、 即當尤其是那個地方那個時候是不多一些大件事發生。 嗯 是啦，那我覺得更加依賴這裡。雖然啦，即好像所謂我們都叫做應該理論上是多少少的 criteria 或者是深入少少認識的，但其實我相信下絕大部分這件事呢其實都有少少嘅統計咧，無論你係咩嘢學歷啊、知識啊，或者點樣嘅一個情況，其實對於選戰裏面選舉嘅心理咧，其實同樣都中咯。 嗯， 即係中多中少嘅啫，即係我意思，即係 hit 到佢嗰個中。 嗯， 係啊，就並非話你因為你係讀好飽讀詩書嗰樣嘢，你就可以跳出某一啲嘅境界，即係除非你本身就已經係。非常之關心社區，已經係對於政治呢一門嘢咧，你係好有興趣，你會研究，或者甚至乎你工作係有相關性嘅。而大部分市民都唔會係咁樣噶嘛，咁所以就係都係會同時間會受影響。所以我會覺得就係佢俾我覺得嗰、那個價值觀咯，因為我自己覺得就佢之後嘅施政咧的而且確好似都冇乜。元首啊，或者嗰啲候選人係完全地成立搣到曬佢哋嘅選舉承諾嘅，係咪？咁所以起碼就我信佢個人係點樣，希望佢就算有所改變嘅，咁佢都唔會偏離得太遠咯。 嗯， 係咯， 絕對認同啊！其實呢一個啱啱你講到嗰個咧，就係我哋媒體裏面咧好重要嘅一個 framing 啊！你點樣 frame 自己？譬如個社區，你點樣營造到佢有一啲乜嘢？是需要你的，咁、你將自己嘅一啲優點、你嘅能力咧，去 fit into， 咁所以你就揀我啦，因為我所描述嘅嘢，我係 fit 到落去嘅。咁、而媒體點樣營造或者建構一個形象咧，亦都係即係對於頭先你所講、大部分人可能接收好多唔同嘅資訊，而大部分人都唔係政治家，或者好多嘅時候睇。即係由頭到尾都知道曬所有社區啊，或者個個人啊發生啲乜嘢事過去所有嘢，所以好依賴咧就係呢一啲咁樣嘅資訊，或者嗰個形象建構出嚟，到底佢嘅 perception 佢接收咗嗰樣嘢中唔中佢？咁所以可能呢一個咧，亦都係即係成個人個形象嘅工程好重要嘅啫。 所以係所有嘅選舉，你一定會係黐住某一啲嘅傳媒，或者需要有。某部分嘅傳媒嘅支持，你先至可以做到 你心目中應該想擺出嚟俾選民睇到嘅而家嗰個形勢或者嗰個社會係點樣，你先至可以營造到出嚟咯。 嗯， 係啊，因為咧有一個我諗大家都會識嘅，即係 Daniel Kahneman 啊，冇記錯就係應該《快思慢想》嗰本嘅作者。 嗯， 係啦，咁其實佢其中佢係諾貝爾得獎者啦，咁佢當然佢就係分析緊經濟嘅，但係其中咧佢有一個嘅概念咧，都係用咗有選舉嚟到做一個例子咁樣咧。咁就係關於咧個 reference point， 即係佢話嗰個參考點，其實就 exactly 同阿頭先阿 Jasmine 所講嘅，用傳媒去做一個 framing， 而令到你咧應該去做決定嘅時候咧，揾乜嘢做參考點？咁佢其中一個嘅apply 到應用到嘅一個策略咧，就係、是、如果咧當權者佢係想連任嘅，咁咧佢就一定要描繪嗰個 reference point， 亦即係頭先用傳媒啊，或者從佢個 presentation 啊，去口述翻而家個形勢會係點咧？佢一定係講到而家係其實有幾多好處嘅，即係話我哋而家已經做咗幾多好嘢啦，已經係有啲咩嘢進步啦。咁所以咧，佢就想話俾大家聽咧，呢、這、一個 under 呢個 reference point 咧，絕大部分嘅選民咧都會係選擇唔變嘅。因為佢如果覺得呢個情況已經改善緊，已經係好咗嘅話咧，咁啊十居其九咧都會選擇我唔去冒險做任何嘅 change， 有任何嘅新嘢嘅。咁所以佢哋一定會係歌舞升平啊，話俾你聽有啲咩好啊，點樣做得 OK 啊咁嗰只。咁相反啦，如果係一個外來挑戰者。佢要係挑戰佢，要佢唔可以連任嘅，佢就會俾嗰個選民嗰個嘅參考點咧，就係話而家我哋有幾唔好，係啦，即係話咧，佢頭先嗰個咧就係一定要俾個 perception 俾佢咧，就係我而家堅緊嘅，我而家贏緊啲嘢嘅。後者挑戰嗰個咧就係一定要話俾佢聽，選民你而家係輸緊嘅，即係你輸到啲咩嘢？即係例如就係阿奧巴馬最出名嘅。佢參選嘅口號就係change 咁樣啦，咁嗰時啊 Donald Trump 就係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係啦，咁所以咧你都會變咧，就係話佢描述緊之前係唔係好 OK 嘅，咁所以咧佢用傳媒又好或者用其他方法又好，不停咁樣去顯示出嚟，而家個情況有幾差，所以咧我哋一定要求變啦。咁咧，所以大家都喺度營造緊嗰個 reference point， 就係用啊頭先啊阿 Jasmine 所講嗰個 framing 嗰個情況，令到佢喺投票嘅時候咧有咁樣嘅趨向性咯。 咁其實我哋都係即係一次係建構緊個 image， 一樣嘢就好似一個 greater， 一個更加好啊，可以改變而家啊，令到大家生活更加好啊嘅一個 image 出嚟。咁即係翻去翻嚟講，就係一個 perception 嘅問題，我點去建立一個更加好嘅 perception 咁樣？ 係啊，呢個係睇起上嚟絕大部分大家即係最大一個規律啦。咁當然啦，即係除咗呢個規律之外，我諗大家都。出名其中一個嘅 strategy 就係用一個廣告嘅攻勢，其實咧都係想建立個嗰、那個參考點。咁我應該我諗可能大家都會聽過嘅就係、Cambridge Analytica 所做嘅一啲嘅情況，呢、這個真係好心理學啊！嗱，即係Donald Trump 其中一個啦。據聞 Brexit 亦都係。佢有份去參與啦，因為佢嗰個情況就係講少少啦。如果大家都已經知道嘅話，可能 recap 少少。佢尤其是如果美國咁樣啦，佢喺搖擺州份，搖擺州份嗰度咧就基本上就係大家去爭取嘅一個嘅州嘅選票啦、人票啦。咁咧佢哋發現咧搖擺州份裏面咧絕大部分係 agreeableness 嘅。即係話咧，唔肯投票、未知道最後一刻先至會做嗰啲人咧，係agreeableness嘅。同大家講就係 Big Five 啦，即係我哋其中一個心理學家常用嘅心理學測試啦。咁有五個大範疇，其中一個咧就係你當係平易近人啦，即係總之 易人性 親和力嘅，即係類似呢啲咁樣嘅情況。咁咧佢都係會低，即係話咧佢通常就係話。阿 Thomas 話去韓國去食韓國菜咁，好韓國菜 OK 喎、但係 Jasmine 話日本菜都，其實日本菜都唔差喎，即係類似呢一隻咧， 好就得人啊， 好就得人嘅。咁跟住咧，所以咧，佢就集中咧去落廣告去打呢一批人。而當中其中一個嘅大家傾緊嘅咧，就係關於嗰個時候就係校園槍擊案。 咁咧，而佢知道 agreeableness 咧，佢就一定係會趨向咧，就係人性化多少少啊，或者點？ 嗯， 當佢就要將嗰件事 position 到咧，係正即係個情緒 issues 嘅問題。 嗯 家庭問題就係講到有幾咁。即係慘或者點、就唔喺啲槍械管制嘅問題。 即係 frame 翻人性嗰個位。 frame 翻個人性嗰、那個，令到佢哋覺得係，嗯，佢知道個問題喺邊，因為佢可能 agreeableness 就可能係 touching 啲，都係會睇呢啲嘅情況之下。咁、從而咧，去用呢啲唔同嘅情況咧，去攻啲搖擺州份嘅。例如或者佢就算係製造醜聞嘅話咧，嗰時就製造講一個就係阿 Clinton 同埋阿 Hillary。佢哋嗰個慈善基金咧，係啦，所做嘅一啲嘅措施啊，即係有啲咩問題，跟住咧，佢又係用呢個方法去 position， 而搖擺州份裏邊咧，係差唔多咧，係佢哋統計咧，每一個人咧都睇過嗰條片，睇過四分鐘，係、即係其實你見到係幾多噶嘛，即係嗰個情況，佢條片未必會好長，咁、所以係幾好影響嘅咯，即係當佢 position 到啱係嗰批人嘅話。咁、佢見到佢嘅 target 就會係咁，咁所以就都好睇就係嗰啲人係咩性格，咁跟住咧我用咩方法去做嗰個 framing， 而令到佢咧投票之前嗰個參考點係有利於個候選者本身咯。 即係簡單啲講就係兩邊嚇有唔同人嘅。target 咁我哋而家就係講點樣去搶中間嗰陣嘅人啊，可能佢咧去 open to 某一啲嘅 issue 啊，某一啲嘅社會嘅形勢等等，咁我哋就盡量 frame 嗰件事，然後就攞翻嗰陣人嘅選票啦，咁樣。 係呢個係策略。大家你覺得嗱，頭先我哋咪講過話 similarity 係其中一個，其實所有差唔多選擇嘢，選擇朋友啦，選擇投票啦，都其實同 similarity 係超級大關係噶嘛。你地所記得嘅有冇邊啲點樣啲候選人係用咩策略嚟到做，即係嚟到營造同個選民嘅 similarity 咧？ 我覺得咧，其實大部分選民咧都以為自己係理性嘅，即係睇一啲理性嘅資料。當我哋去選擇一啲大嘅事，但係 其實呢個真係最大錯誤。 係啦，其實咧同你揀對象一樣，你以為自己揀啲跟住其實都係唔知嘅，揀咗個你中意嘅啦咁樣。即係我覺得其實選舉都會某程度上有呢一啲嘅影響嘅。所以打面嗰陣咧係一啲唐如王之，可能有啲數據啊，話我哋要做啲乜嘢實事啊，一啲好理性上面嘅。但係真正上佢 Advocate 裏邊嘅咧好多係。storytelling 嘅嘢咧，係打動人心，令到佢會 make 一個 decision。我中意呢個人多啲，跟住就有一啲 confirmation bias， 我就揾佢值得好嘅嘢啦。咁就我就覺得我要投你啦咁樣。所以我覺得其實個 strategy 咧，好多時咧，啲 politicians 都係啊，佢面嗰陣做嗰啲嘢咧，係愛嚟可能俾新聞去報下去睇下，但佢真正搖擺到啲人啊，去中意佢嘅咧，係嗰啲先係鬥實力咯。即係你中唔中到咯、 所以成個選戰，我某程度上覺得咧，八九十個 percent 咧，都係面嗰陣，即點？我覺得啊，即係點樣營造嗰樣嘢？我覺得尤其是即係唔係話佢冇實力或者點樣，即係佢要營造一個咁樣嘅情況，而影響人哋投票嘅決定咯。因為投票決定的而且確係唔理性咯。其實真係我諗睇好多。嘅一啲嘅 research， 大家都係有呢個咁樣嘅產生出嚟嘅。尤其是另外一個啦，都係一個相當其實唔理性嘅，但係亦都相當決定性嘅。就係嗰個 proximity，即係嗰個嘅靠近度或者曝光率啦。某程度上同個 media exposure effect 係有少少即係單純曝光效應係有啲 單一曝光效應 係咪？係有啲關係嘅。但係如果從另一個角度就係 proximity， 即係靠近度，佢有幾近你咁樣咧？其中一個就係幾近你嘅意思，就即係話我去見嗰個候選人嗰個嘅頻率有幾高，所以你會見到咧就係、例如香港啦，即係你見到最直接嘅就係，總之喺條路口嗰度咧，喺你個村出面嘅時候咧，總之九月選舉，你就見到佢七月啊、八月啊，成日都喺度，Hello， 大家好， 早晨啦， 即係咁講嘅嘛，係咯，即係原來即係其實真係冇咯，即係某程度上，因為你一個冇見過你，一個成日見過你，而對方亦都唔係特別睇政績，亦都唔去了解過。 視覺嘅。咁其實佢都好正常啊，佢就係覺得，我希望佢做下嘢啊，即係佢覺得佢見，我識佢啊，咁嗰只係咯。 講你免費量血壓同影相，同埋最緊要。 係啊，其實真係呢啲某程度上就係講真蛇齋餅種。呢一啲咁嘅福利嘢，係有佢嘅效應嘅。 梗係啦，你關心我啊嘛，送嘢俾我。 關心，你諗下 helping effect 係咪？跟住又見得你多，係啦，跟住個 relationship 好咗，咁自然投你票嘅機會就會大咯。係啦， 靠近一啲嘅最緊。 係啊，同埋就都係嗰啲啦，即係宣傳海報，總之成日見到你個樣嘅，咁基本上呢個就係啦。係啦，仲有一個嘅。方向嘅，其實咧呢個方向咧都有少少可悲嘅。都咁講啦。其實因為嗱，頭先阿 Thomas 就講話，我都會睇翻嗰個人嘅政績嘅，即係例如嗰笪地啊，咁耐都冇搞啊，咁即係你冇做嘢啦，即係咁嗰只。咁咧其中一個咧，好大嘅 effect 咧，佢都會睇嗰個人嘅 achievement and ability。但係可悲嘅地方咧，就係佢所謂睇嗰個人嘅。achievement and ability，其實都係睇面嗰陣，即係都係睇個 學歷有幾多咁樣。 係啦，就係、是、咁樣。 表面嗰陣學歷有幾多？ 完全係表面學歷有幾多啦，外觀係點啦？係。同埋咧就係嗰啲擺街站嗰啲叫咩啊 ？banner 嗰啲咧，即係我成功爭取到呢條天橋扮過去嗰邊。係。係啦，即係類似呢啲咧。 多兩秒嗰啲。 係啦，錄得多兩秒嘅唔得。唔係，其實呢啲咧。唔多唔少咧，係有佢嘅作用。第一，選民唔會去理解究竟係咪真定係假，呢一樣嘢究竟有幾需要，有幾重要。但係佢就會覺得佢係做咗嘢，所以令到佢嗰個對於佢個成就嘅觀感同埋能力嘅觀感咧，就會加強，就會覺得對方係有能力，同埋嗰個可以做到嘢嘅情況係會多啲咁樣咯。 即係個影響性係強咯，即係起碼佢做啲嘢會有效果嘅咁樣。 係啊，所以你話佢而家有啲政黨成日都會做緊咩成功爭取啊，成日連曬啲 banner 或者點啊，咁基本上都係有佢嘅效用咯。 其實有冇人真係坑嘅？係咪是否真的多咗兩秒咁樣？突然之間 pop up 有個 question， 佢就博你冇乜人 check 咁。係啊，其實我覺得呢個都係插落嚟嘅，即係我意思係。唔去講大話，但係寫一啲模棱兩可嘅功績咧。我直接啲咁樣講咧，如果假設嗰個公園不嬲都喺度，跟住話爭取到個公園打理得企理啲，係啊，即係或者甚至乎唔好話爭取，大家 enjoy 個公園啦，個公園好企理，我哋一齊享受呢個咩啊？跟住擺自己幅相喺度，其實你知啦，即係人嗰種標題黨，即係 heuristic thinking， 即係話直覺性。佢會將呢兩樣嘢連埋，就會覺得係佢幫手，我又真係幾開心喎，喺個公園嗰度享受咁嗰只。跟住即係我覺得呢啲就係有呢啲咁樣嘅效應咯。不過雖然就係係咪算揦渣招咗多少少嘅，但其實我覺得好多嘅喺選舉充滿住呢啲呢啲咁樣嘅招式 perception 嘅建構咯。 係啊， 同埋翻工嘅時候都係你話俾老細聽，我今日做完呢樣，做完嗰樣，做完嗰樣啦。 系啊， 咁咪做嘢啦， 唔系系啊，其实都系咁办公，即系基本上就系建构住呢啲而影响到一个人嘅投票决定咯。咁我谂咧就系嗱，我哋呢度就讲嗰啲策略性嘅方向，即系话究竟咧唔计嗰个人。基本上如果我哋要定一啲个策略点样去做一个选举，头先都大约会讲咗一啲嘅情况出嚟啦。而且係最緊要嘅一啲嘅心理狀況啦。咁可能我哋咧等陣間翻嚟嘅時候咧，我哋就講下究竟點樣可以加強一個人嘅個人特質，甚至乎咧，我哋試下睇下咧，即係而家美國選舉嗰兩個，即係 Joe Biden 同埋Donald Trump， 究竟佢哋有冇一啲心理上嘅特質係容易啲影響到選民，從而令到人哋會投票俾佢嘅咧？咁呢啲翻嚟之後咧，我哋就。講一下啲個人特質嘅嘢。 一分鐘輔導心理學。 選總統、選領袖，選民著重啲乜嘢性格特質？以心理學角度討論一下競選心理。五大人格：神經質、外向性、疑人性、開放性同埋盡責任性。 现任总统又是啲乜嘢倾向呢？美国大选在即，政治分析未必是我哋专长，但是点样透过选举捕捉选民心理，零负天下人同你一一剖析。 Hello， 咁啊，翻嚟咧，心知科学嘅零负天下人嘅第二节。咁今日我哋嘅题目咧就系选战心理。咁就我哋喺上半 part 里边咧就讲咗，如果要选举嘅时候，啲候选人应该有啲咩策略可以叫做攞到选民嘅心咧？ 嗯， 咁呢一 part 里边咧，我哋就讲下啲候选人嘅特质，即系究竟边一啲嘅特质咧？是會對於候選人是有利的。 嗯， 咁我哋嘗試下用可能以前啲候選人啊，甚至乎而家啊 Joe Biden 或者 Donald Trump， 咁佢有冇呢啲咁嘅特質咁樣？ 係。 咁我性格方面好似係有一啲嘅特別之處喎，係咪咧？ 有啲研究咧都顯示話，譬如一啲開放性比較高嘅人啦，嚇，咁佢嘅感覺會俾人覺得佢都聆聽多啲人嘅意見啊，咁樣。但如果你話即係如果我哋唔講一個人俾你去揀，即係有兩個俾你揀啦，我都想同大家去問一下，即係了解一下大家覺得，你覺得俾你去諗咧，一個理想嘅總統有啲咩特質啊？ 以性格嚟到講定 係啊，以性格嚟講， 以性格嚟講，嗱，我會覺得咁樣嘅，呢、這個都幾好。咁一於等間咧，我哋 match 一下睇下Donald Trump或者其他嗰啲有冇中。我覺得 openness to experience 係緊要嘅，即係如果以我哋 Big Five 五大，即係話佢對於新嘅經驗嘅開放性，因為就係、是、一來咧佢要海納百川咁樣咧去聽意見啦、二來就係、是、的而且確佢要平衡好多唔同人嘅利益關係噶嘛，咁、如果佢冇咁開放性嘅話咧，我覺得佢會獨裁啲同埋偏聽啲啦。當然雖然唔能夠呢個係一個保證。 如果我哋攞 Big Five， 我哋繼續嚟講下五個 domain， 你覺得嗱，頭先openness to new experience， 你覺得係要高嘅 neuroticism 咧？ 我覺得要低嘅，係啦，即係我嘅意思係，即係佢唔可以。呢、這個 神經質， 係神經質啦，或者叫情緒穩定性啦，你可以咁啊，即係佢情緒穩定性要高，咁嗰只啦，即係話唔可以太神經質，無啦啦咁樣好情緒化咁樣嘅。跟住 conscientious 嘅話咧，即係我嗰個中文責任性啊，係啦，或者 well plan 啊咁嗰啲，理論上呢個應該係高嘅，因為咧其實咧喺 IOSA 裏邊咧。呢、這個係其中一個 job performance 嘅最佳 prediction 嚟嘅，係啦，咁所以大家都扮 conscientious 嘅，即係 要潛能要高啲啊， 係啦，即係大家點樣？如果你識去玩嘅時候，咦呢句係問緊係咪咩嘅咧？咁你又會知道點樣去做。咁呢個就係要高，咁所以佢先至執行能力啦、計劃啦，咁嗰啲係會好嘅。仲有就係 agreeableness 啦、哇！呢、這個真係我覺得係好難選，其實某程度上。又想佢有，系啊，但系咧，又好似作為一個元首嘅情況咧，佢係呢一個係需要平衡，多過係佢呢個係要高咯。所以如果你一定要我選嘅話咧，agreeableness 個親和力或者點咧係。average 就已經 OK 啦， 即係某啲地方親和 係啊，因為佢都的而且確需要有時候係硬正啊，或者點樣嘅情況咯。最後如果外向性啦 ，extroversion 啦，外向性嘅話，我覺得應該係外向性可能係有利啲嘅。係啦，咁啊，佢同唔同嘅地方啊、國家啊，去做一個聯繫啊，大約係咁樣咯。如果係嘅話， 即係如果有得揀，覺得啊個 profile 應該咁樣係 係啦。 以你嘅經驗啊，揀人就好似公司揀人咧，呢啲係正啦。Thomas 你覺得 咧？我一路諗嘅時間咧，我覺得呢同阿 Muse 睇嘅有少少唔似 係 咩？係 啊， 即 我 覺 得 openness 就要嘅，我覺得 open to options 啊，聽人哋講，聽人哋意見啊 ，agreeableness 都似嘅，咁就是、啊，其實咁上下 level 都得噶啦。咁但係咧 ，neuroticism 我覺得係應該有翻咁上下喎，因為要 stay alert for 好多嘢。啊！你係放唔同嘅危機啊！你誒好多嘅 即 係 敏感性， 敏感性啊，係啊，係啊， 即 係 佛系咁先唔得， 太過佛系又比較過分嘅，我又覺得 即係好 啦， 例如危機啊，係 啦， 係 啦 ，stay alert 咁，所以我覺得個情緒嘅唔穩定咧，心態有少少重要嘅，係啦，咁你仲有咩 open 啊 ？Conscientious 係要 有翻咁上下，但又唔使好高，因為 suppose 佢要 plan 嘢啊，佢但執行就係佢下邊啲人執行嘅嘛。係，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啊，佢肯 plan 嘅其實都 OK， 咁所以唔使太高， 係 都 OK 嘅咁樣。最尾係咩 ？Extraversion，extraversion， 我覺得呢個我反而唔係咁睇，我覺得即係一個元首其實佢 plan 嘢啊，成啊係比較緊要咯。所以佢嗱當然咧，佢要有啲嘅可能外交啊、接觸人啊呢個要嘅。咁然而其實我諗佢比較病埋少少去 plan 啊、去諗啊、introvert 一啲啊，咁其實都唔係一個過分 嘅。都可以咁講嘅，即係佢其實都有其他乜國務卿啊，或者仲有其他人幫佢嘅五個添。 係啊，所以我就同阿 Mills 諗嘅有啲唔同。 即係我諗其實都有文化唔同嘅影響，譬如頭先你哋講到咧，最尾 conscientiousness 咧，就係睇下你個國家本身好 aggressive 或 actively 去建設一啲嘢，譬如西方傳統嘅係用好多 science 啊去研發啲新嘢，譬如中國嘅管治以往可能傳統係比較穩定和諧啊，咁會比較高啲啊，咁都會有唔同 嘅 我諗。 都係嘅，同埋。可能佢 agreeableness 高啲，咁佢可能施政人性化，係高啲都唔定嘅。即係例如你話 Obama 咁樣個嚟到計嘅話，我估佢 openness to experience 都大嘅，即係佢個 background 啦，各樣嘢都會大啦。但係我覺得佢 agreeableness 都可能高嘅喎。我唔知咧，即係佢你見佢係。 Norman 嚟諾貝爾和平獎， 係啊，即係有機會攞嘅情況，突然間令到呢個和平獎嗰個 definition 咧都唔知 道，大家要重新 define， 係啦，咁就即係起碼佢會想係呢度 OK， 嗌交呢度冇問題，我同你呢度做朋友，即係佢係想做到呢一個咁樣嘅情況啦，係，所以都有唔同，咁但係而家嗰句咧，喂 ，Donald Trump 係咩性格呢？ Donald Trump 咧，佢 agreeableness 咧啲研究顯示啦，就比較低嘅， 超低。我覺得佢真係， 我即係比較保守咁講咧，比較低。 佢真係完全唔理你咁嗰只咧， 同埋咧，佢 neuroticism 應該都係偏高少少嘅。 我諗佢幾高， 係啦，隨時攞起個電話，佢想講乜佢就講噶啦。咁所以呢個咧，同我哋即係頭先去講咧，如果係一個理想或者我哋諗一個咧好好嘅 leader， 一個國家嘅 leader。好似都有啲唔同，但系呢个最有趣嘅地方就系、是，因咩原因？譬如我哋去拣或者去谂一啲理想嘅人，同到最尾去拣出嚟嘅人系唔同嘅咧。咁、我谂其实好多时候都同个局势，即系依家个时势、 环境 有 关，有关的，而且确系咧。例如，好似之前我哋都讨论过啊 ，George Bush 系咪？咁佢个 openness to experience 系低噶嘛？Donald Trump 系高噶嘛？即系嗰个开放性。咁啊，即係你會睇翻，咦？點解佢兩個嗱，一嚟大家都共和黨咁樣啊，可能個施政可能都有少少一致性啦。但係佢哋嗰兩個人係可以咁唔同，但係同時間都係被選咗出嚟啦。我覺得呢個就係俾嗰個環境局勢所做到，可當其時應該咩人係會配合呢一種呢一樣嘢緊要咯。 個時勢咧， 係啊。尤其是我哋喺上半節嗰時講，如果參考點。reference point 係咁緊要嘅話咧，咁某程度上咧，呢、這個參考點就係由嗰個環境形勢造成噶嘛，佢跟住先至會睇咩人係會啱咯，所以可能某程度上即係話，如果個 candidate 嗰個嘅性格，本身唔係最至關鍵。但系佢点样可以配合而家嘅形势？呢、這个就系关键啦。 时势做英雄 啊！时势即系嗰个情况。 咁依家咧，依家疫情啦，美国成个状况就系、是、好多人二十几万人染病啦，系咪？总统自己都中招啦。咁而好多嘅情况就系佢嘅对手可能拜登同我一起选的时候、大家都有不同的 angle 去选，你觉得呢即有没有什么影响呢这个这样时势对于他们两个的选举、 我觉得如果揸以疫情来讲的话一般性来讲是一个很大的 live event 或者一个 changes 来的嘛、 是 crisis 来的、所以理论上我应该要转的、即如果他觉得这件事做得这么好、只不过呢我自己会看呢不过这个可能对我对于美国或者西方国家那个理解唔係咁深都唔定嘅，但我感覺上佢哋嗰個對於疫情個恐慌性係冇亞洲區咁強。咁所以咧，佢哋對於喺呢件事上邊係咪有做到好大嘅，當係一個超級 crisis 咧，佢反而可能未必 但係呢個 crisis 引致嘅經濟問題啊，其他可能佢會更加 concern 咯。 嗯， 又或者係我反而覺得係另外一個對佢嚟講可能係更加大問題嘅，就係、是、關於嗰、那個種族問題。 嗯， 即係之前鬧起個警暴啊，同埋個種族問題啊，反而呢一度咧，我覺得可能喺美國社會裏邊咧係其中一個係。佢會覺得係一定要改，唔可以有一個對於呢一樣嘢 視而不見 嘅視而不見嘅人仲喺度咯。即係我主觀地覺得，即係我相信疫情都會有嘅。咁所以我見到拜登都係咁打疫情啦，係啦。但係就我唔知有幾多效力，但係嗰個心裏邊我就已經覺得係黑人唔會選佢，少數民族，即係 minority 可能對於Donald Trump 都會少。支持我，即系我自己就会咁睇。如果以形势嚟到讲翻嗰个个性格情况嘅话，系咯。嗱，我哋讲嗰个形势或者点样啊？又讲下，仲有几个因素咧，系会影响到嗰、那个候选人本身自己嘅一啲质素嘅。age。 嗯哼。 咁今次就系其中一个 age， 阿拜登都系成日俾人打噶嘛。 系。 你自己先觉得啊？你哋觉得咧 ，age 系老啲有数啊，定系？后生有数咧， 要睇下后生同老嘅情况 去到边个程度。 依家个情况系五十步笑百步咁样，即系你笑我咯，你都 啱嘅， 即系好难去咁样去讲。即系你后生唔系后生到二十岁，咁我谂都系要睇成个感觉佢出嚟咧，系咪好有 energy 啊？系咪仲系好有魄力咯？呢一样嘢个感觉其实真系重要。正如我哋上一节所讲，所以 H 系重要嘅，但系个 H 系咪系一个即系令人觉得舒服，可以 mature in love 去 make a decision 嘅嘢，系重要。但系对于我自己个人嚟讲咧，我觉得就唔系好大嘅个，系啦，你个能力高于。 呢、這個 age 個 priority 高啲咯，個 age 係未幾低嘅， 都係嘅。age 唔會係一個最重要嘅因素，相反係佢能力啊、decision 啊、係咪夠 mature 啊、佢身體係咪支撐得到啊咁樣。即係我變咗會睇呢啲咁樣，因為 age 就係其中一個 factor 幫我去衡量呢一啲嘢嘅一樣嘢咯。係 嘅，因為喺 research 裏面咧，傳統咧 age 係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嚟嘅。而所以佢哋都成日打 age 嘅，即係依家好多都係會咁樣噶嘛。但係咧，其實傳統嘅 research 就會睇咧，就係成熟啲係會好啲嘅。但我感覺上而家係有變咯。即係因為要佢冇一啲近代啲嘅 research 會睇，因為咧佢嗰時話咧成熟穩重。That's why 咧，佢想結婚，除咗喺個 image 即係老婆仔女啊賴曬出嚟啊，除咗係個 image 話俾佢聽係好好嘅 family man 或者 woman 啦，即係嗰個情況。仲想話俾你聽咧，我係有一個成熟度同埋穩定性嘅。所以咧嗰時咧，我唔知你記唔記得啊 ？Clinton 咧 ，Bill Clinton 係染白髮嘅嘛。系啦，系特登染白髮，系令到佢嗰時挑戰嘅時候係人哋覺得佢可能太 young 啦、後生啦，咁所以佢染白髮噶嘛，少少呢兩鬓嗰度，咁所以係想做到呢一樣嘢。但係咧，你睇翻加拿大度好多啊，即係咁嗰啲咧，同埋紐西蘭而家個女總理，即基本上又好趨向好後生咯。我就覺得如果而家有 research 嘅話咧，可能係會幾 different， 係幾 different， 即係同埋而家喺呢兩個咧嘅情況咧，我覺得可能比拼落去可能差唔多。另外第二個嘅咧就係關於佢個嗱，我混埋一齊講咧，就係個 education background， qualification 同埋 professional image， 即係我覺得可以當同一樣嘅嚟嘅。 個 package 係啦，咁啊傳統如果係嘅話咧。咁係會，當然呢幾樣嘢咧係越高越好嘅，係啦。大家又覺得對於你嚟講係咪重要，或者對於而家喺美國選戰嚟講呢樣嘢係咪關鍵咧？ 如果你問我咧，個人嚟講咧，我覺得都係睇條線去到邊度啦，即係你一個 你唔會差得太大， 係小學畢業同一個master PhD 咁又差得太遠啦。但係如果你話中間大致上，大眾有嘅一啲學歷咧，都係可以接受就睇其他咯，即係不能太參差，或者間大學唔係執咗粒咁樣就會係啊，就會留意一下咯。 或者因為你知道啦，即係我哋嘅立法會選舉有啲就要衝大個。個學歷噶嘛，甚至乎就嚇，即係跟得 U 都唔知係咪喺度啊咁嗰只，即係傳統係覺得係一個咁樣嘅需要咯。但係我覺得都係咪而家冇咁 冇咁緊要咧？呢件事，即係例如啦、你有記得邊一個嘅領導人啦、世界各地，你記得佢好勁嘅豐高位職或者學歷嘅咧？其實又真係冇乜嘅喎。我唯一而家我嚟講，真係我仲記得嘅、我唔知道有冇記錯添，咪、馬英九咯。即係我記得佢嗰個學歷係係 個太太學歷 係啊係係佢係咪係哈佛啊？係 好似係讀 law 嘅， 係咯讀 law 嘛，即係類似總之係超級名校啦，即係咁嗰只。但係當然你睇完佢之後，你就唔覺得係咁 convincing 啦。呢件事即係咁啊。但係其他我唔嗱，例如好似而家我哋咁樣啦，咁都考第一噶嘛，係咁又唔係有代表到啲係好大代表性咯？係咪即係我嘅意思係冇咁？冇咁着重啊，系咪咧？ 我谂依家个年代咧，学历都几泛滥，大家知道学历唔代表一切。 系啊， 即系以前个年代，你读书叻或者名校毕业系好难嘢，其实系好少数人先有呢件事。依家行行都好多人都有好多学历。 系， 我去读书个同学有二十个 degree， 系二十个。咁我都系一个同学，二十个。系啊，二十个行行第一个同学啫嘛，咁即系。變咗冇咁執迷於呢一樣嘢，而去睇佢係咪真係做到嘢啊？有其他嘅能力啦、啊，咁所以其中一個 reference point 會係 其實依家有個趨勢都係叫取能力、寫學歷，係啊，即係話咧，佢會睇下你咧係咪。是不是做到某啲？如果人做工嘅話，就係、睇你做唔做到某啲嘅 project。如果即係話選舉嘅話咧，咁就係睇下。你過往有冇做過一啲好大單嘅政績，或者有啲咩事項？instead of 咧，你純粹就係嗰個學歷就已經可以 convince 到人咯。咁呢個我相信都係一個未來選戰個人質素嘅趨勢，就係可能睇下你有啲咩 project 或者有咩事件係做過咁樣咯。 你覺得咧 qualification 即係除咗學歷，頭先你講仲有好多。 我其實某程度上我自己都真係唔係太睇嘅。所以我都唔係特別記得咯，而且我都會覺得。喂，選得呢啲位置你都唔會差得去邊啦，即係或者佢做到某一個地位先至會去做到呢啲位噶嘛，你唔會覺得佢有啲乜嘢你需要 challenge 佢咯，即係我自己會咁睇，所以我係幾 buy 就係嗰種咩取能力就 寫學歷。 即係呢一個咁樣嘅情況 反而依家學歷咁泛濫，如果一個學歷特別低嘅人上到咁嘅位，我想去知道佢有啲咩嘅 能耐。 係啦，係勁。Catch me if you can 咁樣，你呃到咁多人，你都係一個能力，你都勁啦。 唔同埋你會好奇，即係點解佢會咁做到佢，而且你會。即係有個 cognitive dissonance， 即係覺得佢一定係有啲嘢嘅，即係先至做到呢個咁嘅情況。 反而更好奇添，可能會睇下添，真 係會係咁樣。係啊，其實仲有一系列咧嘅一啲嘅 criteria， 不如大家試下，我哋好快咁高呼下，睇下而家嗱，大家要試下做一個情況，即係你覺得係 Joe Biden 定係 Donald Trump？ 我哋要揀 係會比較會似呢幾樣嘢嘅。好嗱，第一樣咧就係話俾到個選民嗰個嘅印象佢係比較有能力同埋 trustworthy 嘅，係啦，可信同埋有能力，嗱，我自己先講啊，我覺得兩個都講真，如果一定要揀嘅話，有能力可能會覺得 Donald Trump 係咯， 可信咧，我感覺上兩個都唔係太強咯。即因為 Joe Biden 都好似冇乜好勁嘅 character 啊，咁樣嘅一個情況。所以如果你一定要選，即係Donald Trump 都唔係 Trump Fury 噶啦，即係嗰啲。如果整體嚟計，可能 Donald Trump 好啲。我 覺得係啊，都係點睇咧？ 可能都係兩個都唔係好熟，唔識佢哋。係啊，但係如果要 純粹覺得 係純粹覺得 即係咁多就係，因為呢批嘢都係講緊 perception 嘅，係 啊 係 啊， 喺度講觀感。好，第二咧就係話當下選民嘅 emotion 嘅情緒，而佢認為係邊一個能夠最幫到佢嘅嗱，我哋先睇而家當下可能美國人嘅情緒會係點樣咧？ 恐慌 係 anxiety level 高噶 ，anxiety level 高啊 ，anxiety level 高啦 ，anxiety level 咧68% 咧，嘅即係 research 話俾我哋聽咧，嘅人咧，佢哋覺得咧呢個 election 對於佢哋嚟講係一個 stressful event 嚟噶，即係一件大嘅事，係覺得好 stressful。 喂，咁其實佢會唔會因為咁樣寧願嗱，我唔計已經好清楚嗰啲情況，佢寧願選唔變咧，因為 stressful level 太高。 定係反而係因為咁，我想求變。 我諗都要睇一睇，其實即係仲有啲 performance， 我諗之後佢仲有啲宣傳嗰度，我覺得好影響。我之前佢自己有 coronavirus 投咗。不過感覺上，如果以翻頭先嗰樣嘅嚟講，佢個 anxiety level 如果高嘅話，其實想求變。 嗯， 系咪大啲咧？即系嗱，当然我嘅意思，佢唔系大到咧，系不能自己咁嗰只，即系只不过佢而家好惊啊，前景有问题，即系佢等于 perceive 而家嘅环境系唔好嘅，咁所以佢就可能要求 change， 即系我谂， 但系佢都期望 change 咗更加好嘅， 系咯， 一个环境， 系即系因为佢唔系去到一个好不能自己嘅所謂嗰個人 sanity， 咁呢度可能拜登贏一仗嚇 ，OK， 好咁跟住咧就係話咧 social group， 即係話咧佢邊一個咧係最能夠同最多嘅 social group 咧係 align 嘅，即係其實幾講緊 similarity 嘅，我覺得呢一個係咪應該拜登咧 ？Joe Biden， 我傾向覺得 Joe Biden 會做得好過 Donald Trump， 因為係多 social group， 嗱我會咁睇啦，最少可能歐洲。想同佢合作，可能係 Joe Biden 係會，即係感覺上，係會多啲，因為而家成日都同佢對抗啊嘛，即係咁嗰只嘅情況。 阿 Trump 係好唔 agreeable to stay 啊嘛，佢好唔 friendly 嘅， 唔 friendly 啊嘛，即係唔好申請啊，六級唔批噶咁，即係講即係喺其他嘅民族喺佢嗰度都唔係咁 welcome 咁舒服。 個種族問題已經佢輸曬啦， 係啊，佢係好，我諗呢個可能係佢嘅一個形象，佢就係要。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就係我哋，就係有一個好我哋嘅意識咯。 所以呢個佢贏喎 ，Biden 嚇 ，OK。咁啊，對於 media， 即係 learn from media 嘅 Kennedy 會，對於 media 係會捧邊個？ 嗯， 我覺得係咪應該做 Biden 啊？呢個 係咯 ，Trump 係完全唔理 media， 佢唔同你 work， 我追自己， 全部都同佢鬥過噶嘛。係 啊， 即係呢個就可能係。跟住咧就係話個 job performance， assess 佢 job performance， 即係佢哋嗰個能力上。呢、這個可能是Trump就贏翻少少嘅， 係佢多所謂嘅點講正職啊，或者有啲嘢係 佢嘅正職都做咗啲嘢嘅，即係嘅經濟都唔錯。 呢、這個佢就會好啲。跟住咧就係話對佢未來 job performance 嘅預期，呢、這個兩個都唔好 講喎， 好難講啊！真 係打和算數。跟住咧就係話佢側邊嘅人係啦，能唔能夠 perceive 到，即係能夠係 perceive 到係好嘅。如果側邊嘅人嚟睇就嗱，如果以副總統計嘅話咧，咁之前都好似係阿 Biden， 係會好啲嘅，因為覺得佢好似 liberal 啲啊。喺個辯論嗰度，佢好似係贏多啲嘅，雖然。辯論嘅贏輸同個最後結果係個 correlation 係低嘅，係啦。 兩個 debate 都好差嘅，其實。 係啊，其實都係咯。就同埋就如果側邊嘅人就可能 Donald Trump 轉得多，可能都會有一個冇咁好嘅影響嚟嘅，即係覺得佢難同佢相處咁樣啦。Fear， 佢覺得保護到佢。即係覺得嗰個總統係保護到佢呢、這個又係好難選，即係嗱，我覺得如果少數族裔嘅話，佢會覺得阿 Biden 係會保護 舒服啲咯，即係感覺係啦。 如果可能以外敵嚟睇嘅話咧，可能佢覺得 Donald Trump 強。 Trump 係啊，可能 Trump 佢會保障自己，係佢硬啲嘅手。 係啦，可能會係咁樣。即係如果以個戰角度啊，如果唔係，可能以個 relationship 角度啊，就阿 Biden 啦。最後一個啊，就係話佢基本上咧，佢就話係個選民自己嘅。呢一刻嘅 values and belief 同埋個總統， 呢個就好個人化 嘅。同埋呢個我哋唔能夠好清楚咁樣去知道咗，即係佢哋而家嘅 values and belief 最 concern 係啲乜？但如果就係以頭先嗰啲 list 嚟講，係咪我哋好似都係 Biden 係贏多少少？ 好似多。 好似多啲啲咯， 嗱都系嗰句咧，我哋理性嘅分析咧，同實際上嘅結果可能都會有啲差距。正如我哋第一節所講咧，即係我哋理性去選擇，同你真係去投票嗰啲人咧， 同埋最主要我哋對於個局勢唔能夠好準確地 calibrate 到嘛，係咪？好啦，咁大家聽完我哋今日嘅選戰心理，睇下 大家用呢啲咁樣嘅方法去睇翻唔同嘅選舉嘅時候，又究竟係咪有個關聯性咧？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咁樣。咁我哋今日嘅靈符天下人咧，時間差唔多，咁我哋就下個月同大家再見嚇。OK， 好，再見， 拜拜。